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好，細良翻嚟咧，就我又講啦。而家有班後生有時講話，即係因為本土某一啲嘅一嘅睇法咧，就話即係要同中國切割咁啊，嗰啲唔關自己事。即係我哋都明嘅大道理就點會唔關你事？ 過去嗰幾年發動呢個批判六四嗰班友去咗邊咧？ 去曬邊咧？咁樣係 係嘛？叫大家即係話咩啊？佢自己都撇埋啦，係嘛？ 即係唔係淨係從政嘅人要前後一致講嘢，係咪 consistent 根本意見領袖又或者係帶領民意嘅人都應該要係咁樣嚇，唔關自己事。 呢啲周街都係保弱黨，你聽。我哋識咗咁多年，好多時我認識支聯會嘅朋友好、教協好、民主黨好、公民黨好，你都係認識咗佢好多年，知道佢過去嘅言論、佢嘅立場做過啲乜嘢。是这样才有个政治信任。 讲 一时打一条弹散出来搭个朵出来告诉你我是学生会主席。我就说支联会是龟婆这些去哪里。 讲嘢是很容易写文在网上发表意见是很容易但坚持才是最好。 是吗最好现在还有一招走佬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班港珠来的。讲极你都唔明噶啦，我都费事为你哋啊撇， 系嘛？我见过 大把呢啲咁嘅人啦、啊。 一四年嘅雨傘运动嗰阵时候，我见有班后生都系咁样噶，哇冲啊冲啊咁样，你喺后边叫人哋去冲，我喺前边，跟住都唔够激嘅，你哋都冲嘅力度都唔够，都未去，都未完79日之后 就撇咗， 就收期撇咗。咁我唔玩啦，我以后都唔关心呢个社会时事，唔关心政治啊。 咁就呢啲 咁样都有，我都见过。 多谢你。 好，我是想讲什么议题呢，就是说你不理政治，你政治人会不理你。我是想讲东江水的问题，即是我们每日香港人喝的水，其实都是一个即是东江水的一个协议，都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决定。因为呢星期三这个毛孟靜议员呢就在立法会提出的议案呢，就说要減少香港對東江水的依賴，就去將嗰個統包總額的一個買水的一個協議更改成為咧係按量收費的協議。咁、一班嘅保皇黨咧就衝曬出嚟咧，就去即係大發謬論嚇，即、係包括埋其實發展局而家嗰個嘅代理嗰、那個署任嘅一個嘅局長啊馬少祥， 馬少祥 啊就話如果冇統包總額，即係呢個。定了每年一定要买这个大约是8亿立方米的一个的东江水来到香港的，你用不完都是要给这么多钱的了，最新应该2017年应该要给成48亿这么多的，48亿这么多 的钱。给48亿都不紧要，给了那些钱还要什么呢？那些钱根本是没有用到的。总之你譬如要拿这么多个量的话，你拿不完都好，都不会退回钱给你。即是我做生意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扑街的。 是啊，你又看看在香港或者全世界有哪些这样的买卖协议。 共产党怎样为香港，如果没有共产党支持香港食屎，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用这么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来在供水里面去这个呵索香港人的公帑？喂，马来西亚来新加坡一样跟香港水资源缺乏。 是啊， 是吗？一样要靠这个供水协议，由这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铺水管供水给他们。喂，你看看人家的敌对添啊。 是啊，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系。 两国其实是军事上面紧张。 不要说一国两制啊。 是啊， 大佬直接是敌国那么制啊。 是 但是这个供水协议签100年的，是 很犀利的， 去到2060几年才2061年 才有个水价，香港向大陆广东省， 你看看个水价你就知道扑街了， 是买贵，即是比起新加坡向马来西亚买水是贵了200倍的。喂，200倍，那你有看即是你难以想象， 即是说 0.014 是 港元， 这个15年的价格 就是一立方米， 是 马来西亚供水比新加坡的价格， 是啊， 东江水一立方米 是 大陆供港 四个八， 广东省是四个八， 200几倍，200几倍，仲有唔止喎。 2015年嘅食水价格比较， 仲有唔止喎。 即系话喂，敌国，我搵日本仔供水都冇咁贵啊！ 呢啲系乜嘢嘅恩情咧？呢啲唔系掠水，唔系我哋特区政府向大陆广东省放水，系乜嘢嘅行为咧？ 喂，呢、這個擺明就揾老襯打盲毛添啦，直情 係 就係話美其名就係點講啊？你要甩佢都唔得啊！我唔要你啲水，你啲水咁污糟，我唔要唔得。原來公少啲得唔得？唔得。 嗱，所有信本土主義或者係信本土價值觀嘅啲後生仔，唔該你，除咗係批評六四有部分嚇，你講話批評支聯會、大中華交之餘嘅話，唔該處理一下或者係關心一下呢啲咁貼身、咁影響香港人民生權益嘅一啲嘅問題。 嗱，好簡單，我成日都話。香港第一，你唔好淨係講東江水啫嘛，你要政府要攞出一個叫水資源嘅管理政策出嚟，因為咧呢個唔係淨係同中港關係咁簡單。 嗯、 我哋嘅政策、人口政策、大量嘅大部分嘅資源有關嘅政策，我哋都冇自主性嘅。人力資源冇自主性啦，因為根本上嗰個移民嘅政策我哋控制唔到。 嗯、 好啦，而家郊野公園開發啊、土地資源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全部落入曬一啲受共產黨控制嘅糧粉手上啦。 嗯 包括大嶼山的開發等等，包括呢個新界東北的發展計劃。好啦，而家到水資源，你如果一日解決不到東江水問題，香港是冇獨立的水資源政策。 係啊，我想阿希放翻頭先嗰張 slide 出嚟。嗱，你睇翻新加坡咧，佢有自己嗰個嘅海水化淡，亦都有呢個嘅，亦都有呢個再造水加埋啊， 佢三個來源嘅， 加埋咧就已經係超過一半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嗰個嘅水資源，即係向馬來西亞買水咧，係45% 度嘅啫。咁但係佢宏觀地咧，有個策略咧，就希望去到幾十年之後，即係2060年咧，就將呢個再造水咧由30%去大幅增加去到呢個嘅50%。 其實我覺得有啲誤導嘅，我哋香港咧嗰啲東江購買嗰啲東江水咧，其實應該撥入再造水系列嘅。 再造水係因為已經係 因為嗰啲水其實係污糟到不得了 嘅，本來係屎水， 然後翻到嚟之後，我哋仲要用大量嘅呢個技術咧去將它 改良成為符合世衛標準， 是 可以 provide 俾呢個一般住宅用户。 頭先講話， 其實咪再造水 咯。向大陸東廣東省呢個粵海投資咧，係4.8買入嘅啫，呢、這個成本價，仲未嚟到香港加工，仲要加2.幾，去到最尾其實我哋係俾緊7.幾啊， 一立方米 嘅水係好貴嘅，其實係。你想想你計埋自己本身係做一個 咁想我哋即係依賴祖國嘅真 係。嗱，我係想講共產黨、北京政府就係要做呢、這、一個掌控咗呢個香港人嗰個食水咧，係作為一個命脈咧，係佢一種經濟手段嚟。 你而家 就係經濟上面嘅依賴。 五豐行都係啦，你而家啲牛肉貴到不得了，真係。你一般基層市民慢慢點解要食嗰啲巴西雞翼啊？要食嗰啲好多年嗰啲雪藏嗰啲咁嘅豬扒啊？即係去嗰啲街市裏邊嗰啲凍肉鋪買咧，因為新鮮牛肉係好貴嘅，你知唔知啊？呢個亦都係壟斷嘅問題， 都係壟斷問題， 都係所謂背靠祖國。董建華嗰條撲街啊，所講嗰啲咩祖國好，根本係滾你啦，香港人，你一睇到水價，每一次佢講嗰陣時，你就攞個東江水出嚟俾個水價去睇下。 仲有 馬來西亞，你而家調翻轉添啊！你話馬來西亞咁平，點解新加坡都要搞海水化淡？ 就係、是、要有 個要再生水咧？ 就係、是、要有個食水自主。 佢要有個自主，唔可以全部依賴馬來西亞。 自怕萬一，如果馬來西亞改變咗佢兩個嘅關係之後，係要喺食水上面有攣住新加坡個咽喉嘅話咧，咁佢哋就大件事啦嘛。 呢、這個亦都係曾幾何時，香港係領先新加坡。 係 就係香港喺70年代咧，係有一個自主嘅水資源嘅政策。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當時1966年中國在文化大革命裏面就自己發癲，在度自己斬自己啊嘛，共英國佬都驚嘅，到時你會唔會香港的供水會有問題呢？咁樣咁咧就喺70年代開始咧，我小學嗰陣時咧係參觀過一個叫做樂安排海水化淡廠， 係啊， 你有冇參觀過？ 冇參加過。 小學生一定要去參觀嘅。 我知道當其時香港嘅水務工程係首屈一指，係世界 首屈一指，最大嘅海水化淡廠。 你頭先講話唔單止大陸，因為呢啲咁嘅即係咁殘酷嘅政治運動係文化大革命，仲曾經香港因為確實喺50年代、60年代都發生過嚴重嘅滯水，係令到當其時嘅殖民地政府必須係要思考，透過首屈一指嘅水務工程，好似你話啦。起世界少有大規模，應該是嗰陣時嘅，即係嗰個海水化淡嘅量，係、曾經有一段時間係 capacity 係 最 全世界最大，仲有唔止喎。69年起好乜嘢？69年起好呢個萬宜水庫，跟住喺78年、79年之後咧，起好呢個嘅船灣淡水湖。 呢兩個水塘咧，其實係圍海嚟做， 係啦， 做呢個水塘，而嗰個規模係大過曬早期19世紀， 係啊， 薄扶林啊。 大潭啊嗰啲。 係啊，我今時今日識有啲西貢嘅原居民，佢都仲話：，喂，我個祖屋而家其實就喺呢個萬宜水庫嘅水底下邊咁樣係。嚇，當其時 大得好緊要 嘅。當其時嘅殖民地政府咧，一方面就同大陸政府談判，開始談判喺70年代開始談判，就係到底嗰個東江水嘅供水協議。嗱，三年一次嘅嚇，嗰陣時都冇咁離譜啊！嗰陣時嘅大陸政府嗰陣時嘅水價唔似得最近嗰十年嗰樣，十年增加咗成九成啊，貴咗九成。 愛國呢兩個字咧，係基本上就係賣國策嘅呢、這個係即係同義詞嚟嘅，係。越是告訴你愛國那些越打劫你的，真的 就好像這個的 張藝雲，英國佬現代三年給 你屎水你喝之後還要你感恩，是 啊，英國佬三年續，三年續的時候七十年代都沒那麼糟糕，我覺得很簡單，第一粵海就是廣東省的窗口企業，基本上得到利益那班就是廣東省那班官得到利益，他不是直屬國務院的企業，現在東江水是撥進去粵海，粵海曾幾何時一度咧係沉入財困嘅，係出現呢個債務危機嘅，咁所以先至擠咗東江水嘅資產入去嘛，救佢嘛，咁救咗佢之後，佢咪成為呢個乳牛咯， 係啊，佢嘅 喺度狂吸金喺度， 佢嘅收入啊，東江水呢個賺令到佢賺大錢嘅收入係佔佢粵海一年裏邊超過七成嘅。 咁你諗下啦，邊啲人擁住粵海啊？坦白講啊，成件事講到最後。你讲乜嘢咩亲情咩同胞乜全部都系废话嚟嘅。逢亲大陆人共产党讲出呢啲嘢咧，后边就系一定系利益嚟嘅。所谓东江水协议，根本上就系甩都甩唔到，等于150个配额一样。表面上为你香港人家庭团聚，实际上佢攞嗰啲咁嘅配额去卖啊！你谂下一个可以卖咗几多钱？第二，其实你慢慢立法会都要提出一个咩咧？香港嘅 passport 嘅问题。 passport 系 系啊，香港究竟香港几多人口发出咗几多个 passport？ 嗯。 有几多大陆佬系揸住香港嘅 passport？ 有个数字 系乜嘢途径攞到呢啲 passport 嘅？点样攞得？ 点样攞到？ 几时攞咁样？吓， 唔系讲居留权，系佢哋揸香港特区护照。有几多人揸住香港特区护照？九百几万而家， 系好夸张。我系七百几万， 七百 三十万， 有九百几万嘅特区，有二百几万嘅特区护照， 系啊， 系去咗唔知咩人嗰度。 呢个唔系净系话唔关我事啊，呢个系令到我哋特区护照喺国际社会上面有机会会贬值嘅。 咪越嚟越多地方， 如果人滥用咗特区护照，系啦， 如果滥用嘅话，咪 系影 响 全香港人噶，系 大家一齐冚包散啦，又系。所以你话东江水协议，其实而家系一个倒退到不得了。新加坡咁细嘅地方，比香港仲细。但正正因為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它要全面地規劃它的水資源。它現在那個再生水叫做 New Water, N-E-W-A-T-E-R。 New Water 基本上是將家居的排出來的污水循環再用，變成可以飲用的水。這個技術它是輸出全世界的，它不是只是貨新加坡，是去中東國家，即特別是那些水資源缺乏的地方，幫他們去做這些的所謂循環水。 是政府就不斷在洗香港人腦，就說哎，現在今時今日很貴的，東江水都是4.8的成本，但是呢你在香港如果搞海水化淡呢就應該要成12元的。喂大佬，這個是 騙、這個、人， 是騙人的。正如我剛才說，來到香港之後這些東江水還要做，去到譬如好像沙田類似 的。4.8是這個原材料費， 是啦，還要做過濾。但是不要忘記現在不斷說的就是貴呢，其實是說就是以就是被人香港人印象之中，以前要用啲耗用能源係去，即係去蒸馏啊嗰類咁樣。但係而家其實而家液滲透嗰啲嘅技術咧，係越嚟越成熟 了。大佬，你睇佢立法會嗰幾條彈散嗰個 post 裏邊，你其中一個嗰、那個陳建波啊， 陳建波 仲係話咩啊？對環境不利啊？ 佢就話咧，海水化淡咧有個隱憂，因為而家海水污染嚴重，呢個係荒謬。 嗰、那個盧偉國， 盧偉國做咩咧？就話如果興建更加多海水化淡廠咧，就會有機會製造更加多嘅温室氣體。 第一，而家你如果睇新加坡佢海水化淡廠，包括香港之前做嘅。即係財政司撥款做的研究，都是用一個所謂薄膜滲透的方式，即係好像我哋嘅腎啊，點樣去過濾嗰啲即係水，即係變成尿排出嚟。 其實係啦，就係、是、透過呢咁嘅滲漏咧，係將呢個淡水同鹹水係 就唔需要再好似屈臣氏做蒸馏水嗰啲咁嘅嘢，唔使用蒸馏方法㗎啦。大佬盧偉國 喺堂， 你話曬都係一個工程師嚟㗎係嘛？ 喺個議事廟堂上面講埋呢啲 界嘅代表嚟嘅，大佬啲咩廢噏。 好心你找个好啲嘅理由做狗啊，做奴才啊，都要 present 得好啲，大佬。喂，你收咁多钱，你班友？ 因为有啊，蒋丽云嗰啲垫底嘛。蒋丽云讲乜嘢？蒋丽云话香港人咧都系中意饮啲无添加嘅，咁所以咧唔中意有啲化学剂嘅东江水咁样系。喂，但系东江水大量嘅化学剂，同埋有啲化学剂根本系必然要落，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即系防止我哋牙齿被侵蚀嗰啲氯系要落噶嘛。每个国家嘅政府去处理佢哋啲食水，都有某个程度上边嘅化学剂系落落去噶，有硬水有软水噶嘛，系。 同埋你而家新加坡啊，人哋嗰个再生水嗰个技术啊，系用到最高嘅标准，系差唔多超越欧盟嘅标准，即系话佢经过处理之后啊。那些污水再變成是即是飲用水，它那個符合那個是超越世衛的標準和歐盟的標準的。 其實不單止只是亞洲國家，其實近到我們香港，我們香港首富李嘉誠都竟然走去以色列那裡投資這個水的技術。 以色列 就 是欠缺水資源嘛。 是啊，以色列因為地理環境大家都知道啦，是不是很多地方是即 新加坡都跟以色列有很多合作的。 我們自己的商人香港即是土生土 長的商人，真的李嘉誠 都懂得走去投資這些水的技術，去知道這個是將來發展 的一個未來來的嘛。 現在不是說大陸佬有朝一日 stop 供水那麼簡單，因為包括廣東省而家都水資源缺乏啊，呢個廣東江水根本就算而家用唔曬都好啦，長遠之計啊，隨住大陸嗰個人口增長啊，佢自己嗰個城市化嘅速度一路上升咧，佢自己嘅水資源都貧乏嘅，其實再加埋水資源嘅污染，所以你香港本身係要規劃一套自主嘅呢啲水資源嘅計劃，呢個好必然嘅，即係話幾多成，好似新加坡咁啦，佢有規定嘅，我哋對。由佛供水咧，即係馬來西亞嚟，可能一半。咁另外咧，中間有三成咧，就係嚟自呢個海水化淡，兩成就係呢個循環水。係就咁咯。 試過噶啦，你頭先講啦，統包制呢種咁嘅買水方式，即係有你冇你，你用幾多都要買幾多，8.2亿立方米咁樣講嚇。即係個唔好處就係，當廣東省自己本身係制水嘅話咧，都要源源不絕去俾呢水香港人。 唔 係， 但 係 而家 呢個就係荒謬啊嘛！ 水務處就屙打幾多，佢食俾幾多。 唔係2013年嗰陣時曾經試過嘅，大陸廣東省嗰度自己本身都係即係因為佢哋工業發展即係不斷上升，唔夠水嚇。咁啊，就用呢啲咁嘅講法嚟話啊，你嘅即係國家俾你嘅恩情啦咁樣。喂， 咩情啊，大佬？ 香港人唔係要求。呢種所謂叫做恩情啊，呢啲係政治語言嚟嘅。 好簡單，我同你講， 呢啲係政治語言。 我同你講數啦，係啊，唔好講呢啲咁樣嘅假大空嘅咩恩情啦。如果你俾到馬來西亞嗰個價錢，我就話你有恩情啦。 係俾 喂，大佬人哋敵國喎，佢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嘅供水協議 一半 都係咁鬼平。大佬，你話自己同一個國家裏邊，你撲街到咁？ 東江水買俾深圳同東莞都已經好啦，係香港買東江水嘅五分一嘅啫。你知唔知啊？香港系讲紧4.8啊嘛，或者5.1啊嘛。深圳系几多啊？深圳都系买东江水喎，系唔使1蚊啊，9.7。跟住咧，呢个东莞咧就9.8。即系你系讲紧要平好多啦咁样。但系如果你话就深圳 东莞睇齐啊， 你要讲一讲北京政府又好，特区政府又要解释俾我哋知，点解我哋香港人要买贵咁多？呢、這個係講唔係 解釋唔到嘅， 呢個係掠奪嚟嘅，呢個係掠水嘅行為嚟嘅， 真係掠水嘅真 係，即係離曬大譜嘅係， 真係掠水喎！我就係話，所以我就話嗱，你中間上屆政府其實曾蔭權嗰陣時提出喺將軍澳起海水化淡廠， 係 嗰陣時都已經諗緊嘅，但係拖咁耐， 係 拖到而家，其實技術性個研究已經完咗㗎啦。 佢係拖到2015年，就由曾俊華嘅財政預算案嗰度咧係提出，跟住就2016年嗰陣時咧。就再由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嗰度咧開始咧，就去覓地，就係揀咗將軍澳工業村啦，同埋係去開始係去做一個前期嘅設計，而家就設計嚇，咁啊跟住咧興建，如果根據日程，應該去到2021年就投產。不過嗰個投產都仲係講緊全港嘅供水量5%嘅啫，呢個我覺得又係有問題喎。 唔係個問題，我覺得始終都係源頭減水啊嘛，你要如果你減唔到。我哋根本系唔需要買咁多東江水嘅，呢、這個最 common sense 嘅問題。 有乜理由自己嘅儲水嘅水塘係有水，你都仲要咁樣去買翻？係 咪？個最重要就係你買咗嚟嗰啲水，仲要泵落個水塘嗰度。係，咁咪水塘啊滿瀉之後就嘥埋添。其實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一日 cut 唔到，等於源頭減人一樣嘅啫。 嗯， 你控制唔到嗰個單程證嘅簽發。 係， 而家就水亦都係一樣啦。你根本就控制唔到，佢話你一要訂咗咁多就冇得喐啦。 係咪就話要咁多？佢係唔係都對比你嘅啦？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志在供水俾你，志在賺你啲錢啫嘛。 係啊，係、啊。 係咪你做生意點會係咁嘅咧？ 攆住香港人嘅咽喉。我哋唔係講話要100%都係要自給自足，根本喺短期之內可見嘅將來都唔係咁容易做到，新加坡都未必做到啦。咁樣係，我哋只係要增加香港港人港水嗰個自，即係嗰個水資源嘅自給率嘅啫。由譬如話一年嘅5%，慢慢增加到去30%啊、40%啊，唔需要100%或者係80%、70%都要買東江水啊。 但其實會唔會 咁？我哋唔使使咁多冤枉錢啊嘛。我哋使個冤枉錢，而家唔係淨係俾咗錢，一年裏邊48億，即係買俾咗錢之後用唔盡咁多、啊。另外仲要每年，如果個雨水量係多嘅話，喺水塘裏邊嘅水倒出去嗰啲都係錢嚟嘅、啊。即係換句話講，我哋係雙重損失嘅。一方面又買多咗我哋應該要買，付咗冤枉錢；另外一方面又倒咗一啲係值錢嘅我哋水塘裏邊嘅水出去、啊。 係其實有冇計就係咁咧？嗱，我想計條數，係點啲人感受唔到東江水嘅問題，係咪因為水費太平咧？ 係。呢、這個亦都係， 有冇補貼？ 相對亦都係，呢、這個就係我哋政府仲喺度不斷咧，就用我哋公帑就喺度洗腦啊！我哋要去節即係節約用水啊，節約用水啊。另外一方面，周街有時你會見到好多過去即係十幾二十年，你會見到好多喉管嘅一個即係政府維修唔好嘅話咧，係不斷係去浪費食水。 審計處審計， 浪費好多食水。 呢期好犀利啊！ 係啊係啊，審計處係有報告寫到。 政府嗰啲嘅水管漏水嘛？ 係啊，咪其實周街好容易見到啊。 同埋我想問下係咪？嗰、那個嗱，頭先我哋講到佢嗰個成本咁貴啦，佢係咪 full cost recover 喺個水費嗰度？ 係，都係，都係， 即係冇補貼嘅， 冇補貼嘅，冇補貼嘅。相對於其他嘅生活用品，可能都仲係未 吉到肉，會唔會係啲人未吉到肉咧？就係話哇，電費如果夏天嘅話，一季可能講緊成400-500元， 係， 係嘛？但係水費可能就講緊幾蚊， 同埋因為商界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產業北移啊， 大量用水 嘅 少， 係啦，大量用水嘅工業係少啊，對商界嚟講根本對嚟講係即係最多而家用水嘅應該都係呢個飲食業、餐飲業界， 同埋家居用水就嗰個量係有限㗎嘛， 係啦。 你交水費有啲唔使交添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咪大家覺得 我仲識好多婆仔喺屋企 滴 開 滴 滴滴滴滴， 係啊，等 一桶一日咁，佢一日都可能真係 水 表唔 轉啊嘛， 係啊係啊，我細家細個住公屋，好多人都有呢， 所以點解水缸就咁嘅原因咯？ 係、 啊，我哋住公屋嗰啲人屋企有個水缸就係咁咯， 係啊， 就係要。慢慢開著佢一條線咁樣， 但係要睇數字咯。你冇理由每年咁樣，即係十年加埋有成幾十億咁樣去倒落鹹水咁樣倒咗出去噶嘛？係。 咁其實我覺得，與其係咁樣倒出去嘅話咧，其實有冇方法可以將嗰啲水循環再用咧？ 邊啲水啊？你話水塘嗰啲水？ 供水係多咗嗰啲水。 呢、這個要思考啦，呢、這個就。呢、這個就真的要思考啦。 係咯，或者由政府 佢係開嗰啲，佢係排泄洪咁樣開嘅，其實係。 或者用社企嘅方式去將佢變成一啲嘅可以飲用嘅水。 其實水塘嘅水本身應該唔需要用好複雜嘅一個處理，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其實幾乾淨嘅，已經係已經係幾乾淨。不過問題政府肯唔肯做嘅啫，即係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啫。 咁我覺得其實好簡單，佢冇動力啊嘛。 係 係嘛，佢諗住就大安主義就簽咗一個東江水供水協議。 嗯 咁然後跟住就咁咪算啦。到時到後談判嗰陣時又再傾嗰個供水量。 政治壓力唔夠啦。嗱，你最近見到連呢個嘅即係呢個保皇黨裏邊其中一個元老啊，曾玉成。卸任立法會主席之後，咪整咗個致富嘅嚇，咁、佢都有提出一啲嘅倡議。 東江水 嚇、東江水就話咧，應該係要按量收費，又或者係某一部分嘅東江水按量收費。民建聯咧就聽到有市民咧有這個嘅批評之後咧，都開始調整少少佢嘅立場，就話：咦，不如咁啦，我哋一個統包總額咁樣買一部分嘅一個東江水，有你冇你都買幾多先，跟住咧剩翻嗰啲咧，即係可能某一個百分比咧，先按量收費啦。咁樣浮動啦，咁啊提出啲 建議啦。 但我想講就係，即係社會上邊俾政府嘅壓力都係不足啊。咁所以如果多啲人關注，即係嘈多啲嘅話，俾政府嘅壓力大啲嘅話， 我覺得呢個就 有機會 未必係中央嘅利益。我覺得呢個更大程度係粵海企業同埋廣東省集 地區政地區政府 係啦，地方主義行為嚟嘅，我覺得。 Yes or no 啦，係 yes or no 啦，係嚇。 因為我覺得其實佢自從注入咗呢個粵海集團之後咧，佢就已經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政治上的協議嚟嘅，我覺得係啊，即係等於變咗係一個做生意嘅行為咧。佢梗係有咁多甩咁多啦，有咁甩死你就梗係甩死你啦， 係 甩得死就梗係甩死你啦。 我覺得佢個 心態，但係呢個係地即係特區政府作為一個地區政府，可以同中央係去討論或者係爭取嘅方向咯。冇理由完完全全將嗰個供水嘅自主性係拱手相讓。 唉，大佬，而家政府咁鬼弱，你諗都諗到啦。嗱，第一，公務員就多事不如少一事， 係 行開嘅就繼續係咁。 嗯， 咁如果你話係問責局長嗰班嘅，你睇今屆嗰個組成。那個廢的程度都有史以來我想是最廢的， 最廢 的，真的。那你想想他靠他們去跟這個共產黨談判供水協議，我想真的不用想了。新加坡是聰明的，我自己的生產的水越來越多的時候，我越有 bargaining power， 就算他再跟馬來西亞談判那時候，馬來西亞都不敢亂起價的嘛，因為人家可能慢慢慢慢的話，他軟佔的比例越來越多的嘛，可能由六成去到七成的了，是不是？那你如果你還起價的話，人家就再削你那個買水的數目。 技術上現在在將軍澳簡選的海水化碳廠的選址旁邊還有一個叫137區，好大， 可以發展 十公頃地嘅，即係換句話講，而家嗰個海水化碳廠嘅規模、供水量，即係首輪投產2021年咧係5% 嘅供水量，係可以遲下咧增加倍咧去到10%。但如果隔離啊個地方橫掂係冇其他嘅用途，再起多一個係相類似嘅話咧，已經可以講緊技術上係絕對可以係慢慢逐步由15%、20%或者更加多嘅，係政府唔願意做嘅啫係。 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香港嘅即係真係關心香港本土利益嘅咧，即係與其將時間心力擺喺啲無無謂謂嘅意識形態討論，或者一啲即係網上嘅呢啲即係無謂之爭啊，倒不如咧就將個時間、心力、精神咧擺喺一啲嘅具體嘅政策研究嗰度，因為正正好多時咧個本土利益受到損害咧，其實就唔係一種嘅。即係口舌之爭，很多時候反而是一個 中港區隔或者本土主義，不是給權利你，好，我不做這樣不做那樣，不去六四，不參加七一，跟住又不參加你 政黨活動，而是爭取一個以本土利益為 主的政策，而是你問自己你要做什麼。如果你真的相信本土主義的話，是 是啊，有什麼可以做， 是 啊，而不要說惹惹做不到就賴郭兆傑才行。如果是這樣，我經常都說郭兆傑就變成香港的行政長官，其實已經是 他變成虛無主義，犬儒，其實 不是跟六八九有什麼分別，你有什麼做不到都因為最衰泛民阻住我， 是最衰拉布， 是嗎？我什麼都做不到，最衰就是支聯會阻住我， 那做人真是容易， 最衰郭兆傑阻住我， 做人真是容易， 這些我只有 一種人會是這樣，是什麼呢？ Loser 才是這樣的性格。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沒有吃過？政治咖喱飯 吃過 啊？ 吃過。 知不知道用什麼整的呢？ 有不同的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